金日成主席逝世23周年瑞士缅怀委员会近日在巴塞尔宣告成立。成立是由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成员参加。仪式上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说，对朝鲜人民和主体思想先军思想信奉者来说，金日成主席的逝世是一个最大的损失，将以6月5号到7月9号为缅怀期间，并在这个期间通过新闻媒体广泛介绍和宣传金日成主席的不朽经典著作和丰功伟绩，积极举办缅怀会、业绩讨论会等各种活动。